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九门内外》。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会听到九门提督，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肯定是聊北京的一本书。那首先请出它的作者董斌。董斌你好。 一丹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啊，听到没有，很磁性的声音。董斌老师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他是北京人。 对。 出生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哈。现在呢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 记者。 也是深间旅游卫视的主持人。对。又做电视又做广播。 都做。 其实董斌老师呢，做记者的过程当中呢，他主要是做一些重特大事件的报道， 调查记者吧。 对，调查记者，比如说哈，这个奥运会、台风、火灾、阅兵， 对， 这种新闻事件为主哈。九门内外是一本讲历史的书哈。 对， 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个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调查性记者的一个主持人，他会写这样一本历史性的书呢？ 纯粹是爱好，从小就喜欢看这些历史故事。然后而且我土生土长是一个北京土著嘛，所以对这方面可能更加走心一些。因为我每天看到的这些事儿就是身边发生的，比如说那个时候咋小我是骑着自行车然后去颐和园里玩，然后呢去圆明园里溜达。我是新马泰的，就是北京俗话说叫新街口北太平庄和马甸的、叫新马泰，我是那边长大的。我书里写的大部分的事情其实都跟这个我曾经耳熟能详路过那地方有关系。可能不是说那些特别大的那种历史的什么像故宫啊天坛类似的这些地方，但是它可能是我你身边可能路过会错过，但是它确实是在你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地方。我确实是干这个记者这行业的，而且我是调查记者。你说到了就是比如说地震啊火灾啊中特大爆炸事件程序，然后这个意思有两层。第一个是因为我看到特别多你不确定的事情太多了，其实很无常，因为我看到特别多新闻事件当中你无常的感觉特别多。第二个其实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就是大家在外面觉得好像你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在我做调查在做采访的过程里发现，哦，原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后来当我应该是在2015年6月份的时候，我从那个湖北建立沉船那个沉船事件回来以后，我当时想说，哦，可以要不要我写点东西出来，因为太无常了，瞬间大概几百条的人命就往生了，这种无力感倒特别强烈，所以说干脆我还是写点东西，就是总算留点什么吧。然后写什么呢，就是平常我耳熟能详的我喜欢的那些东西，而且跟大家不一样的所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教科书里告诉你的那种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开始写这种历史类的东西，而且我认为我看到太多的资料都是虚假的，都是错的，比如说那个城隍庙的所在位置，比如说这个圆明园到底是谁毁在谁的手里面，比如说八国联军还有英法联军他们当时怎么来看待那个时代他们对中国的一种侵略方式，还有包括义和团的那种诉求。所以后来我想想说原来跟教科书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想说那我要不要写一点这种我认为的样子，所以我就写一个历史类的，而且是北京内外的城里城外的事情，所以叫九门这个比较好，就九门内外。而且门这个概念你也知道就是人来人往嘛， 对， 有人这个世界上人的事儿比人还多。所以我想那什么是最有魅力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些人，然后可能这个地方只是这个地方，但是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最值得我们去流传的。 嗯，其实听完你这些讲述，其实我能够感受到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 对 他对于北京的这份情怀， 没错。 其实小时候你对于北京有着怎样的印象呢？ 我在其实这书里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的，前面两个章节，描绘的就是我小时候的北京。我觉得其实北京跟其他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时候就是天很蓝，人很少，然后每个人活得都挺慢慢悠悠的。 嗯， 然后呢只是风沙很大。 嗯， 我那时候认为北京的四环路永远修不通。 嗯， 因为它不可能修通，我觉得太大了，四环路怎么能修得通？可现在居然 真的是畅通了， 有六环 了，畅通 了，有六环，对， 对， 就越来越大。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人可能就是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人没有那么的多，天空还是挺蓝，生活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回忆一些小时候听到的一些北京城里的故事， 对， 或者一些让你觉得特别难忘的一些地方？ 有的，因为我这些故事并不是说是野史。也不是传说，也不是民俗，那我讲的其实是真正的历史观， 就是正史，其实 是正，其实是正史。 嗯， 但是我有可能不同的方式去解读它。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在那个书里面曾经可能会有些我小时候的故事，确实有，比如说我小时候每次我骑车穿越北京大学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家里在北京和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旁边城府路那儿住， 嗯， 每次我路过那个留学生的那个宿舍楼叫芍园，我就好奇怪，我说为什么叫芍园啊？ 对，一个勺子的勺哈。 对，为什么叫这勺子？ 对， 因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才明白了，原来这是明朝的一个著名的书法家叫糜万钟。 嗯， 他呢当时呢曾经在海淀那个地方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园子叫芍园。他呢当时海淀那个地方他取为什么叫海淀，叫取一勺之水，很美的意思，就是一锅汤或者一个壶不要那么多，我找一个勺子的大小建立我的园林，叫做取海淀一勺之水。 嗯， 而糜万钟这个人是锦衣卫的世家，然后呢他的谁后人，就米芾的后人，这哥们很强，在北京当了三个园子，其中最有名的一园子就是海淀的这个芍园，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里面那个所在的地方，就留学生宿舍那个地方。 嗯， 那现在你要去的话呢，还能看到溥杰，爱新觉罗溥杰给这芍园写的一个名字叫芍园。 嗯， 这里小亭子那儿荷花特别多，然后我打小从这过，我就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慢慢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又找到了说明朝的一些这种锦衣卫的制度，还有包括像这个为什么北京大学它其实会包括芍园，那北大之前也曾经不是北大，那么芍园之后又经历过什么集贤院呀，还有包括它一步一步一步的被那个作为圆明园的附属园而演变到今天，其实也是在这个写这篇这个追溯源这个历史的过程中，我发现哦，原来很多对于资料中对芍园的描述和对北京大学描述都是错的，其实很多就是以讹传讹嘛，就是以讹说这地儿不对啊， 嗯， 那个地儿不对啊，这个给谁那个给谁了，后来发现哦，我终于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挺开心的，就是我知道了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我从小每天都路过的一个地方， 嗯， 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不仅仅是芍园，其实在你这本书里写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故事， 没错， 而且都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息息相关的，很有接地气的，这种就贴近性很强的。 对， 你比如说八王坟站， 八王坟，对，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所以我上学的时候就在想，这么繁华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要叫八王坟呢？其实在你的这个书里也有解释，为什么这个对这个公交车站它叫八王坟站。 对对对，嗯，你刚才提到的挺有意思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它都有不同的渊源，而且是阿济格， 对， 还有多尔衮，还有包括那个多铎，他们这三兄弟， 对对对， 他们三兄弟是努尔哈赤的大飞将阿巴亥的三个儿子， 嗯， 也就是四小贝勒的这三位之一， 嗯， 只是多尔衮太强悍了，大家都对他的这种事迹已经是实在是这个细说的太多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对阿济格和多铎了解的比较少，那最后我又加了一句阿济格和多铎的一些事情，然后提到了一个八王坟，就跟他们之间有关系的，像现在大家看到那 CBD，包括像八王坟那一带，过去在这种就是在清朝的时候，这地方是比较荒的，算是他们家的一个祖坟地，是祖坟地，然后只是现在可能会繁华很多，然后在那个时代并不繁华，然后我就把这段历史呢重新加进去了一些， 嗯， 而我在我童年80年代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80-90年代，我发现其实现在的 CBD 三环路上还到处都是粪车，然后走的是那种马粪车、马车， 嗯， 然后挺荒凉的。只不过现在发展多快， 完全想象不到，因为你看现在 对 中国大饭店 啊， 各种奢侈品 国贸三期， 国贸三期，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繁华的国际性的这种大都市的感觉。 可是你没发现你看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吗？《来自星星的你》里面，都敏俊教授 寿，然后站在那地方，他年纪很大了，但是他呢始终看在那个地方，这边是稻田，这边是这个，这边是，可他没变化，他的服装有变化，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首尔。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你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审视这事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今天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我倒不是说这本书只是给北京人写的，我觉得当你了解到这段历史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有趣。你再重新走到这儿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那个我写到一个翠花胡同这个地方， 对，东北人都说翠花上酸菜是吧， 对， 就是调侃性的说这个东北人的这个口头禅。 对， 但是其实翠花这个名字早在清朝就有了，而且是一个胡同的名字哈。 说老实话，关于这个翠花胡同的话，可以大家多了解一些，就是在北京大概这么多条胡同里面啊，只有这么三十来条胡同名字从来没有被更改过，翠花胡同其实就是一个。那现在你要走这条胡同的话，觉得挺简单的。可是你看了我的书的之后，你会发现，当年的张勋复辟就是从这条胡同走出来的。康有为就住在这条胡同里面，包括像黎元洪跟张勋他们家还是手把头的邻居。整个那条胡同是非常有意思的。N 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就是复辟那个夜晚，张勋骑着一个高头大马，带着康有为，带着他的那些幕僚们，就从翠花胡同大半夜的出发，走到了皇城里面，跪在了宣统皇帝的这个面前，然后说：“请你复辟吧。”你像现在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你忽然想到，哦，多少年前曾经张勋从这里走过，复辟失败也是在这个地方被打败的，跑到了河南领事馆，你就会觉得哦很有趣吧。 对， 再加上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个叫阅兵餐馆餐厅，这个是北京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个私营的餐馆，外国人去的可能比咱们更多，很小的一个门脸，也不会比咱们这个录音间大太多。然后但是这个地方是多么有历史感，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一个餐馆，而到今天它还在营业。然后你在这边张军的这个胡同叫翠花胡同，从这去走走，而当年的梅兰芳那些尚小云还有那些著名的京剧大腕天天在这个地方跟张大帅一起唱戏做堂会，而那天晚上他要跟康有为在那边咱密谋着各种各样的复辟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会觉得哇，当你再走一条路的时候，傍晚走，你的感觉会不一样的。 我仿佛就被你带到了那个情境之下。 对，你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多彩纷呈的世界？有传教士，有大军阀，有保皇党，有维新派，有满清的权贵，还有民国的女学生。所以在那个地方交织在一起的话，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城市有血有肉的一个东西。 对， 那不管你是不是北京的朋友，我认为你了解了解这个之后，你会深深的爱上这个城市。就是他每天跟你同呼吸共命运，也许你每天在国贸上班，可是你会发现哦，原来国贸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原来这个地方曾经是阿基格的故乡，多铎的一个祖坟地，还有包括多尔衮也在这个地方曾经生活过。然后哦，这么回事，然后我想下次在你再路过这些一个个看似冰冷的地名，或者说没有太多有感情色彩的路过的地方的时候，很挤的时候，你会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刚刚你说到张勋哈，其实在你的书里写过一些人物是跟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的，比如说张勋。 对， 张勋在你的书里这个人物，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复辟嘛，然后他是一个 跳梁小丑。 对，但是其实在你书里哎，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哈。 对，我其实举几个例子来讲，这本书我写完了以后，那个曾经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做那个研究古文献的，比如契丹文，还有一些我的一些朋友，一个圈里的人朋友，他们就给我提供很多我周边的资料，我不知道的。比如说他们在天津找到了一份就是张勋的那个墓志铭的碑拓帖的一些很不错的那个资料，我其实在书里有把它用出来。他说，他就给我讲，他说你写的张勋，我给你提供这个资料，这个是什么呢？说一个臭名昭著的一个人， 对， 已经遗臭万年，他怎么可能在当时他的墓志铭会受到这么多人的这种喜爱，或者说这种公开发行的一个刊物，按照我们现在道理来讲是不可能，这是一卖国贼。而且我另外一朋友告诉我说，他曾经找到过一个当年张勋复辟完成失败以后市面上流传的一个手抄本，这手抄本是什么？是表现张勋跟溥仪他们俩之间感情深的这种主仆之间的那种，我没有匡扶满清，实在是很抱歉，请你原谅，然后他俩很感情深的，这个当时还发表的，当时还真的是发表手抄本，还不错。还有一个情节，我看到了美国一个当时的一个使领馆，当时他叫做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他当时在张勋复辟的时候正好在美国当大使当领事，他写到了，他说其实当时北方地区倾向帝制是很正常的， 所有的军阀都觉得应该是让皇帝出来， 嗯， 因为老百姓那时候觉得这民国还不如满清呢，天天打，天天杀， 嗯， 今儿你换我，我换你的，谁分不清谁，谁给我抱面我就跟谁就是我的老板。可是没想到，其实张勋也是顺应了这个一部分的这种原因，他才做这个事儿，而且他实际上是被段祺瑞给骗的。被段祺瑞给受骗上当受骗，因为府院之争说你来这边复辟吧，然后怎么的，我们都支持你复辟，你来调停就好了。所以张勋才带了三五千的人马，然后到了北京城，而且他是自己一个人先到北京城，人马放在外面的，最后杯酒释兵权，然后把他自己人马弄进来。所以张勋这个人他其实挺有情有义的，他不是说大家想一想我就一门心思复辟，完全不是这样。而后期其实他复辟失败以后，没有任何一个这个当时北洋的军阀开始追究他的责任。是什么？是因为大家都亏欠于他。他在北洋里面真的算一个老大哥一般的人物，又能打仗，又讲义气。然后虽然不是袁世凯的嫡系部队，但是他人非常实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他也有有腔忠义之心，我就是觉得这事儿是不能这么干。再说北方有倾向帝制，我又忠于清室。再说你们所有北方的军阀都支持我，让我去可以复辟，那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做完之后的话呢，然后退居二线，在天津之后依然散尽家财，但凡跟江西有关系的所有的会馆，他全部资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像这个很多咱们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军领袖人物，还有一些当时那个时候的风云革命党人物，只要到了是江西人， 嗯， 到他的会馆里去，管吃管住，给你钱花。 哦， 所以这个人是特别有讲义气的一个。我也不是给他复辟， 不是去给他翻案的， 我不是翻案的，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个人的多样性， 对， 这个事件的多样性。历史不仅有教科书的一面，还有你可能不太了解的一面而已。 嗯， 对。 对，我想这可能也是你写这本书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 对，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就是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还能写到什么份上，也不知道我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会不会引起大家的这种印象或者反响。但是我抱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可能再过二十年我的理解又不一样，但是在目前来讲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嗯， 然后希望大家多有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也看待我的这本书，肯定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每个人想法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知道，就是历史是一个小姑娘， 你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对对对，你可以穿得成熟一点，你也可以，她可以是御姐范儿，也可以是萝莉范儿，关键看你怎么去打扮她。也许在我的看来，她可能这个更适合她而已。真的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真相，在人做出决定的那一瞬间，她其实有万水千山的想法。比如说在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可能在说我恨你的时候，你的想法真的是不是一件事儿，也不是两件事儿。所以我在想，那一个历史事件它能变成这么大一个历史事件，那一定有它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那我就把这部分人的线索贡献出来，大家多了解了解，肯定是没什么坏处吧。 还有一些人也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比如说晚清这个慈禧的贴身太监李莲英哈， 男闺蜜他的， 对，大家想到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物是一个比较就是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很圆滑的一个人，同时又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负面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其实在你的书里写到了他背后所鲜为人知的一些身世哈。 对对对， 嗯， 就是大家总觉得慈禧跟李莲英是特别好的一对搭档，但实际上真的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因为在我翻阅清史资料的时候，我发现慈禧在后期他最信任的并不是李莲英，是崔玉贵。 嗯， 崔玉贵这个人其实就是把珍妃逼到井里那个人，叫崔玉贵。他跟李莲英是亲戚关系，应该是叔侄关系吧，但这个好像是远亲。在戊戌变法之后，李莲英他的一心其实偏向于维新党，或者说是光绪帝那边。当然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你知道人总要站队， 对， 人总要站队，你不是站在皇帝那边就站在太后那边。而当时的选择其实李莲英是选择了跟光绪站队， 他 选择跟光绪站，虽然可能没那么明显，慈禧在后期已经察觉出这一点。因为一个人呢，他心在不在你这儿你都知道，更何况像慈禧老佛爷这样心细如发的一个这个女汉的女强人。而李莲英更是，尽管她做的滴水不漏，实际上她还露出了很多蛛丝马迹。 嗯， 那在后期的时候李莲英比较愿意跟光绪走更近一点，她也是被迫站队。其实当时慈禧避居在颐和园的时候也有点失势嘛，那个李莲英选择光绪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但后面慈禧把光绪干掉了以后，她其实也有点心灰意冷，因为她站错队了。但慈禧念着旧情始终没杀她。但是在后期她最喜欢的人实际上还是崔玉贵。有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 他们两宫回銮， 其实是八国联军进驻北京了，当时是吧？ 对对对， 1900年， 对， 是吧？ 没错，没错， 嗯， 那个庚子年嘛。 对。 然后结果这两个人他们跑到了西安，然后跑山西，然后回来北京以后，然后在这个驿站里面，然后有一天光绪啊在那边始终没有睡着觉，对着油灯枯坐。李莲英跑过去之后发现，哎，为什么主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啊？那个光绪就说，因为没有我的铺盖卷儿，因为你想皇帝没有铺盖卷他怎么睡，娇生惯养的。李莲英当时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说，奴才该死，是我没有照顾好您，立刻把自己的铺盖卷给光绪拿来，就给光绪铺上，然后睡觉，说是我的照顾不周，是我的错。后来光绪回来以后才说呢，说如果没有李安达，李安达的意思就是 满语， 满语的就是长辈吧， 嗯， 李师傅，师傅的意思， 哦， 啊。然后呢，没有李安达，我就没有我的今天。 嗯， 然而，哎呀，其实挺可惜的。后来光绪在被囚禁在瀛台以后，然后，慈禧对他恨不得是他比他自己先死，就是各种囚禁他，软禁他。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视，只是一个冰冷无奇的一个小岛里面， 嗯， 多冷，夏天多热，很糟糕那个环境啊。然后也没有医药，结果李莲英抽空去看他，给他带吃的，然后而慈禧给他的东西，周边全是慈禧太后的人，也只有李莲英愿意这么干。 嗯， 当然，你刚才说到了，就是李莲英，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确实他是左右逢源， 嗯， 但实际上这个人不落井下石。这能做到这一点不多，因为曾经光绪因为李莲英的一次这种排练公众排练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迟到，当时打了他几十的板子，而李莲英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光绪为妃，光绪还是不同意。那个时候他俩关系并不好，可是李莲英至少说能做到这份上，你将心比心来讲他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很多人认为李莲英左右了当时所有的政局，那实际上这个也是错，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啊，台湾的有些小说，然后他们写宫廷小说里面，把李莲英塑造成了一种就是以卖官买官的一个人。 嗯， 但你想想看，慈禧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李莲英何其卑微，就是他俩之间呢，就有点像闺蜜，你是服侍我的人， 嗯， 但李莲英更容易得到信息，比如说那个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是不是知道非常多关于公司的秘密，他知道的多一些， 嗯， 他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可以接到权力的核心，他就能够别事先透露出一些消息来，我告诉你这事儿 你要升迁了， 哎，对你这不好意思那事儿我办不了啊，嗯，其实跟他关系到没有那么大，偶尔会慈禧会问他一些， 嗯， 问一些事儿，他呢偶尔会说一下，啊，哦，是的，或者主子太后您这个英明，或者他都知道了，记下来，然后一个个散布出去。 哦， 所以到总的来讲，其实我认为他并不算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但确确实实他知道非常多这里面的各种信息、 内幕消息、 内幕消息或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对， 所以他才会左右逢源，趁机敛财，然后放出， 嗯， 放任出去。而你说别人谁不尊敬他？ 对， 如果这事办了，那李公公说是给我面子。如果这事没办成，说明李公公不给我面子，我能奈他如何？所以李莲英是左右逢源的一个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能左右朝局， 嗯， 这事态发展的一个人，因为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太监。 嗯， 而且当时满清的势力是很强大，就是皇亲国戚，什么恭亲王啊，这个亲王啊，还有包括满汉大臣那么的多，他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而且你的这个文章当中也交代了，就是说李莲英她的晚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啊，哦，一个情况是吧？ 一个情况，对。 嗯， 而且我们很好奇哈，像李莲英这样的人， 啊， 因为她这一辈子都在这个最高的权力者旁边，所以她这个你说的万贯家财确实是这样， 嗯， 这些财产后来是怎么分配的？ 很多人都会关注像李莲英之前在宫里的那段辉煌岁月，跟慈禧太后的这件事情。 对。 然后描绘她怎么给慈禧太后这个按摩呀，给梳头啊。 男闺蜜。 男闺蜜啊，哎，全是那事儿，哦。然后几乎所有的文史资料都聚集在这个地方，包括影视作品。 嗯， 但我写的不是，我写的是他，我关注的是这个人在失去了慈禧太后这么强大的一个靠山，我失去了光绪帝这个靠山，当隆裕出来以后，他做的是选择是什么？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像一棵枯草在原上摇，摇灭了夕阳，摇碎了月亮，时间总是像个游子，走就不回头，